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70集。明月入军心，跟过哪个大事的案子？其他两个组长也翻到最后一个。认真来说，每一个来稽查院实习的人都很优秀，每年这种场面足以用神仙打架来形容。这个分析报告是给新来的实习生评估能力，按理说还用不到江科长来管。不过江科长亲自来看，其他两人也是十足的严谨。他们开始看最后一个。三个分到办公室的实习生，其他人也看完了资料。负责带潘明月的那个组长微微皱了眉，同江科长解释。 哦，这最后一个是今年清大的应届生，按理说不该出现这样的关系户了，清大那边也不怕惹出乱子。 最近两年清大一月再月，尤其是物理系单院已经冲到了世界前三，招生已经面向了全世界，这也是最近两年清大物理系分数奇高的原因之一。按照综合能力，清大也冲向了世界前十，这是国内第一个真正走向国际舞台的高校，物理系单科的热门程度仅次于 M 大。因为清大的热门，稽查院对清大的期待度还是很高的，也因为这个，清大每年外派的实习生都非常谨慎，也不想砸了清大如今的招牌。听到组长的话，江科长微微颔首，他自然知道潘明月是应届生，毕竟人还是他亲自向上提交的申请。三个人看最后一个就有些随意了，一边说话一边看。江科长也慢慢地看完了第一页潘明月列的提纲，看到第三行，他的态度也开始严谨起来。办公室内其他两个人也是一样的态度，三个人看完均抬头面面相觑。 京大出来的确实不错。 第一组长颔首批下了分数，这回的三个人潘明月第一无可厚非。江科长看着这份报告想了好半晌，对于江一凡前天跟他说的话，他现在感觉有些微妙。好半晌他才开口说， 跟陆家的对接案带上他。 您确定？ 其他两个组长愣了一下，十分震惊。江科长看着这份报告微微颔首， 就他了。 三人的分数已经经由邮箱反馈给三位实习生了。范同亚坐在潘明月后面，成绩出来之前，他正在调查这次对接案的其他内容。 小范，分数10点出来，你看看科长对你的评价是多少。 办公室里拿着一份文件进来的年轻女人走到范同亚身边。这一次的十个实习生，范同亚的呼声最高，应该最后能够留下来，所以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对他还挺友好。范同亚颔首点开自己的邮箱，登录进去，从系统上查到了这次的评分，优秀，后面还有个很小的排名，第二。别说范同亚，就连站在他身后的同事也愣了一下，然后侧身看向罗谦，讶然问道， 小罗，你是第一？ 范同亚也抿抿唇，转过椅子看向罗谦的电脑。罗谦刷新了一下自己的页面，优秀，第三。这个科室只有三个实习生，剩下的只有潘明月了。罗谦一愣，然后惊喜道， 潘明月，你是第一？ 潘明月在分析新的一个案件，听到罗谦的话，他抬起头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。 什么？ 罗谦走过去帮他登录了邮箱，果然看到潘明月电脑上第一的页面。 我就说你昨天怎么这么淡定，原来你才是真正的王者。 科室里其他人也挺惊讶于这个结果的，不过大部分人都只惊讶了一瞬，实习生的争斗结果他们并不太在意。范同亚只站在原地，双手环胸看了潘明月一眼，然后拿着自己打印出来的报告进去找江科长。 潘明月，这些东西你拿去拷贝一下，然后打印十份。 中午组长拿了一个 U 盘给潘明月， 下午稽查院有重要领导要来，大家不要随意走动。 潘明月他们就在十八层活动，潘明月拿了 U 盘打印好，就把资料分发给了办公室的所有人。下午三点，一楼稽查院的所有人全都等在了一楼的电梯口，稽查院的大小领导站在最前面，气氛看起来很严肃。3:05，大门打开，外面进来了两道人影，一人走在前面，头发已经没有了夸张的七彩颜色，只是耳朵上的耳钉还在。他身材挺拔，穿着黑色的大衣，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神色，看起来气势很强。来人正是陆兆颖，这两年褪去了不着调的样子，看起来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身后跟着一个30岁左右的人，看起来像是他的手下。稽查院的高层迎上去。 陆先生。 潘明月随同罗谦站在了办公室的一群人最后，连一道模糊的身影都看不清，大概只能看到左耳钉反射出的光。等稽查院的高层带着人进了电梯，一楼的气氛才松下来，一众人开始激动地小声讨论。 哎，看到没有，刚刚是何院亲自接的人，我竟然能看到何院，听说这个人是对接稽查院的。 说话的是潘明月办公室的刘姐，27岁，这个年纪还免不了八卦，小声地同潘明月他们说着话，声音十分激动。 陆家人比何院封先生还要高那么一个等级，一个人拥有一票否决权。 何锦欣、封楼成，如今稽查院最高级别的两个人，是稽查院的招牌跟门面。尤其是何锦欣，稽查院不少员工都是何锦欣的粉丝。刚刚由何锦欣带头去对接的人，自然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。这几个人在八卦，潘明月就默不作声地听着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研究院对接的事情，同潘明月这样的小人物自然是没有关系。除了在接人的时候看了一眼，后续就没有潘明月的事情了。潘明月依旧在写自己的案子。下午5点，他写好了另外一份案子，按照江科长的要求，敲门拿进去给江科长。他进去的时候，江科长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一个老年人。 江科长真是好手段呐，简简单单就拿到了陆家的对接权，我算是领教了。 那人冷笑一声，直接转身离开。前面的潘明月没有听清，听到后面，潘明月微微抬了头，看向说话的那人。那人胸前别了一张牌子，陈副院。江科长微微皱了眉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看到潘明月进来，他也抬头。这人是女儿推荐的，撇开这点，上午的测试，他的表现要比范同亚出色多了。尤其是他递交的申请上面通过太快了。 你把东西放下，其他事情小刘会安排。 这个小刘就是刘姐。潘明月没有多说，点头道： 谢谢江科长。 不必客气。对了， 江科长又重新递了一份报名表给他。 这个你拿好，之后陆先生那边的案子跟进，你需要去，具体小刘会跟你说。 这一次潘明月是真的惊讶了，他拿着这份报名表，有一瞬间想要问问江科长，这是不是陆兆颖自己安排的。潘明月拿着报名表出去，出去的时候江科长手边的电话响了一声，他接起，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向来儒雅的江科长都变了声音。 不可能，这种任务怎么会落到十八层？你们想斗就自己斗，不要拿我们十八层的人来开玩笑。十八层都是稽查院以后的未来，这个锅别想十八层来背，我绝对不同意。 潘明月关了门，后面的话他就没有听见了。他拿着报名表去找了刘姐，刘姐看到报名表十分震惊。 陆家的对接案你会去？ 办公室里大部分人的目光看过来，罗谦也激动地走过来。 哎，潘明月，你也太厉害了吧。 范同亚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看着潘明月没有出声。快下班了，其他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闲聊，大多是在聊今天下午那位合院亲自接的领导的事儿。潘明月收拾好东西，跟罗谦刘姐一起走。范同亚一向高傲，从来不与他们一起。三个人都没车，刚出大门，潘明月就看到了停在了马路对面宝蓝色的车，依旧是很吸睛的车型。潘明月顿了一下，然后侧身看向罗谦等人，同他们告别。罗谦刘姐站在原地，也看到了陆兆颖的那辆车，刘姐一愣。 没看出来，明月还是个富二代。 罗谦不住地点头，他看着那个车牌微微思索。 这车牌也感觉很厉害，有点熟悉啊。 翌日潘明月一早来上班，就看到办公室的气氛有些不对，刚进来大部分人就用若有似无的目光看着他，还有人一边看他一边小声讨论。 难怪我觉得他上次评价比范同亚高有点不对，还有昨天。 潘明月神色如常地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罗谦来得比他早，看到他不由把椅子蹬过来，用手遮着嘴小声道。 潘明月，你是应届生啊？ 潘明月打开电脑安静地说道。 没错。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 办公室内又有一人开口道。 我记得每年的实习生最少是研究生，还要通过学校的年度考核，你为什么会被批准进来？应届生，你连导师的案子都没跟过吧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